好，各位同学啊，这个不管你们还有多少什么账户没有聊清啊，我就上课也就上课了哈。不过上课之前还是让我先报告一两件闲话，就是因为呢包括我本人啊都非常担心的本班的教学进度的问题。那这个之前呢我好像有一点自我安慰的说啊，我从前的一些课我有文字档，我可以出书，这样的同学就有书，那有些东西看书就可以在家自己消化了，因为反正我们这班是大人班嘛，对不对，也不用我来督促你读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多学一点是没有问题的。那结果呢，我这个话才讲出来啊，我电脑里面的那个之前在社大教的那个快快教的档跟什么档还没有拿出来看，结果呢我就收到一份很诡异的礼物啊，就是大陆那边买我盗版光碟的人，他们很好心把所有的内容都整理成文字档，然后他们那些人非常恐怖啊，就比如说一个月啊，比如说比如八堂课对不对，他们就16个人把它分掉，然后一个人整理半堂课，然后彼此帮对方校对，然后就好像秒杀一样的把那些文字档做出来，所以我现在手头上面的稿子，因为这样子的文字稿来我不做都不行了。那现在我有偷偷交的全部稿子是88万字，然后慢慢交的全部稿子是400万字。我想也只好出了呀，所以像助教那第一个88万字丢给丁助教在那边做第一次校对，然后他校对完我做第二次校对，然后易经学会的理事长美玲学姐答应当第三次校对，那这个88万字的量啊，因为我的一本修道病是14万字，那88万字就是那一本的量的乘以6了至少，所以就是很凶狠的文字量。那所以接下来一年呢，我们就是助教跟我啊，大家还有被我们拖下水的亲朋好友呢，就是如火如荼的，好像在家里面织布的白鹤一样，不断的做书，而且那个书做出来超大一本啊，就是那样一本的话，印一本，你皱什么？你摇什么头？ 我说不可能超大一本， 不可能超，你一晚拆成很多本，对不对？ 我要拆， 你要拆啊，对不对？同学也要拆嘛，对不对？ 那睡到不 然那个地震来砸到人不痛？ 什么东西？听不懂。 他说你那个会不会配光碟 了？我为什么要配光碟？你偷偷教在坐在那边听完的。就是，所以，对不起我。 德利，你不是在吗？ 被他配光碟分开卖是吧？但是呢，就说很大 K 嘛，就那样一个书。但是因为现在已经开始做了，而且那样大本的书大概印一本的印刷成本会花掉我3个月的薪水，所以你也需要给我一点回气的时间，不然的话就没印两本就已经倾家荡产了。 你可以预购先收钱 啊？不必不必啊，不必不必不必，你们都是成本价，预购我一点毛钱赚不到。这个外面的人就在说，但是基本上我做书，我这几年做书并没有赔钱，我通常是还蛮可以捞到本的，所以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周转期我还是要度过它，反正就是88万字这个先做出来再说啊，就是所以到时候就变成说，因为当时偷偷教的课里面一些伤寒论重要方剂都有嘛，所以说不定如果同学到时候拿到书的话，我这边讲义还是会照编啦，但我们速度就会加快一点，说不定同学自己可以，如果同学真的是比较用功的同学的话，说不定我可以说，哎，不然的话，我们下一堂课我们来，我们预备同学大家回去自己读哪几个方子，然后有什么问题，我们下堂课来举手问一问，这样就不解决掉了，就可能进度是可以再推得快一点。好，我是以这样子的立场来呵护这堂课的另外一件很奇怪的事，就是不断的岔题。老实说啊，这也是你可以说是本人的这个兴趣，不是兴趣，我不兴趣不在于岔题，而是基本的 啊。你本性是岔题、 啊。本性，我跟你讲，我要跟你讲，这本性是怎么来的？就是我的本性是喜新厌旧，所以呢，这《伤寒论》已经教到第几遍了，我已经厌腻了。就是每次看到这个什么啊桂枝加桂汤，心情就陷入低潮。对我觉得已经讲那么多遍，还要再讲啊？所以我就觉得说那种东西，刚才文字稿印出来，从此不用再讲了。所以我的就是岔题的内容常常是我从来没有讲过的，所以我会觉得好像很新鲜，我本人会有一种冲动跟快感。 但是这种《伤寒论》的东西我实在是读太多遍了啊，就已经觉得说这东西好像在磨那个头脑会刮伤的那种感觉。也不能这样讲啊，其实还是有很就最重要的艺术是在《伤寒论》里面，不能讲他坏话的。对，但是呢就是目前是预计这个计划。那丁助教，当初我们原来说你七天交完稿给我，后来说十天，那你觉得现在要几天？两三个礼拜啊，那就预计一两个月，两个多月以后出吧，好不好？你点头。 没有，因为那个稿子的内容的路线太特别。 那稿子内容路线怎么特别？你讲给我听。 没有，就是什么点菜单会变成什么 点功能， 就是大陆他们那个啊。他们把他们简体字打的然后转成繁体字送给我，然后里面出现很多新名词，就是比如说我说同学他可以教点菜单来啊，让我教什么东西，然后丁助教看到之后就说哎，他们说什么点功能表，就是他们菜单转成繁体字会自动变成功能表，就是这什么很奇怪的电脑术语是不是，然后就出现了很多就是很奇妙的火星文啊。那丁助教就必须要翻回我从前的录音档一个一个去确认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所以就有一点辛苦，是不是大约是这样的故事？然后还有大陆的人听不懂的台语啊，比如说我说我这样讲话很摇摆啊，他们听不懂摇摆的是打成不知道什么火星文。之类的啊，所以这件事情我就先这么说着。这么说着也不知道是要安我的心还是安你的心哦，就总而言之就会有一个文本出来了。那这个课可能那个进度压力的话，同学如果嫌我教的慢的话，自己回去翻一翻，该会也就会了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预设。那因为80万字还蛮多的耶，而且我那个时候稿子要丢出去的时候，然后我就说啊，随便叫叫就出书了。我家里面爸爸妈妈都说你为什么这次做书，就上次那个修道病哦，看你们叫的死去活来的，一个人在那边弄来弄去，怎么这一次就说随便叫叫就出书了？我说拜托，88万字有谁会考好看啊？我觉得错字连篇也没有被人家也没力气发现的。那还有哦，对，上个礼拜还有一件事，我后来讲了以后回去越想越不对，后来查书发现我说不定真的是讲错了。就上礼拜我说什么给猫吃鸽子肉会可能会比较让它舒服一点，但是我之后就找不到出处了。我可能在什么地方读过有一点类似的发言，但是我说不定真的是记错了，所以这句话请先容许我取消啊，我实在是不敢确定。而且如果你们家的猫哈，它的那个你说它的那个有一些溃烂出血的状况对不对，那这个溃烂出血的状况如果它身上有没有长那种斑斑点点肿块类的，就只是黏膜的破烂是不是 OK？ 那这样子的话啊，那我觉得好像都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因为主要是身上如果长很多那种斑斑肿肿肿块，就是说看起来好像这个他的病是很毒的病的话，那在那个阶段的时候要用以毒攻毒的药，比如说是像蟾酥丸之类的，就是里面有用那个你知道蟾酥那个癞蛤蟆的那个油做成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其他东西，其实那个东西我家里面还有一点，所以如果到了那个地方需要的话你可以跟我拿一点，但是我必须说就是说我从来都不会看兽医的，我完全不知道在人身上用这个药在动物身上是好还是不好，所以就是说后果都是我不敢担保的啊，这样子。然后还有上礼拜讲到那个流鼻涕的时候事情，我也紧盯住要写 email 跟同学更正一件事情，提醒一件事，就是说那个流鼻涕的病啊，如果是完全是清水状的鼻涕，这样的状况好像有的时候是比较老的老人家会发生，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很老的老人家，他的鼻子就这样子一滴水这样流下来的。那这种因为脑虚气虚的，非常单纯的脑虚气虚的那种一滴水流下来的鼻涕的话，那比较快速的治疗法是用艾草条灸上心穴。上心穴就是我们一般人说头发这个美人尖再上来一点点的地方。那这个上面的星星，那这个上心穴的话，其实我想你艾草条也要拿小心一点，是不是？不然把头烧秃了也不好啊。还是要拿发箍把头发先垒上来啊，然后再灸，就是 这样子其实是很快的。哎，颖颖，你好像有揪过上心穴，是不是？揪谁的上心穴？ 没有揪啊，我拿吹风机吹。 你拿吹风机吹？ 还有擦无限膏啊。 擦无限膏啊，就擦那种比较热的药性的药膏。那至少你那时候流鼻水吗？ 对，好像还鼻塞，很痛苦，整个这边这样结住。 整个鼻子结塞住的鼻塞啊，嗯，那个是庭立大枣泻肺汤才对，对不对？ 那个还要再搭配其他主症， 要搭配其他主症。 对对，只有那样的话不够，那只是闻不到味道。 哦，鼻塞不闻香臭是庭立大枣泻肺汤。那这个，但是这个低清水的话是灸上心穴效果比较好。那甚至呢，如果是一般的鼻过敏的流鼻水啊，如果他的鼻涕是非常清澈的那一种的话，那灸上心穴的效果还是比较好一点的。而且你如果，而且你知道，有的时候是你出一招，你就可以从这一招看出你的病是什么东西。就比如说，如果你吃了葛根汤有好一点，你就会知道，哦，这果然是阳明经的鼻窦在发炎。那如果你灸了上心穴有好一点，那你就会知道我果然是脑比较虚。那你之后就知道，接下来你的余生都要补一补脑了，对不对？就是差不多就是。用一个方法的时候，你就可以探测一下这个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当然非常单纯的方子啊，张仲景还有一个方叫做排脓散，就是其实用排脓汤也可以啊，就是生姜红枣，生姜红枣就是那个桂枝汤里面那个调营胃的那个功能，然后另外再搭配那个桔梗跟甘草。其实桔梗甘草两味药就是在张仲景的方子里面，就是专门把组织里面的脓状物的东西挤出来的。那如果这个好像脓的东西是比较浅表的话，那就会用生姜红枣调营胃的这个药性让它带到比较浅层。那如果是比较偏内脏的要排脓的话，就只要甘草桔梗就可以了，大概是这个原则。反正你们就记得桔梗就是牛抹布就对了，把那个脏的东西挤出来。所以各类型的鼻涕你想把它排干净，都是可以用甘草桔梗结构加在你的各个方剂里面。像葛根汤它里面本来就有甘草，里面有生姜又有红枣，对不对？所以就只要加一味桔梗就好了。所以像这样子的搭配是很容易挂在各种方剂里面的。那而且因为这个排脓散排脓汤的方法，因为排脓散的话还加一个鸡蛋黄，不过没关系，我们今天用汤法就好了。那这个排脓散排脓汤的这个法，就因为我觉得比较值得珍惜的是，像是有些人的那个什么鼻窦的病哦，就是缠缠绵绵，药好总好不透，就是他那个鼻窦里面好像一直脏脏的。那你如果用这个排脓汤的法，对不对？可以把它推到比较干净。哦，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这有一些那种脏东西造成的发炎的问题，我觉得断根会断得比较好。那莹莹，你还有没有要补充的？你那个时候是鼻子完全塞住，都可以靠灸上心灸好啊？这个穴这么强啊？ 因为我那个时候就只是这里不舒服而已，因为通常庭立大枣泻肺汤不是还会搭配有咳嗽的症跟其他的 是 相关的，对，有效，这里很好用， 很好用。就鼻子那么塞也会松开吗？ 会。 会啊、哦， 会。 好，那说是不用灸，用按摩也可以。同学点头是你玩过是不是？ 对，我玩过。 你玩是怎么样的情况玩？ 就是我鼻子就像你讲会这样滴清水，或者是鼻塞的时候，然后就在这个地方你用力的一直按摩它，持续大概五分钟，就整个塞的地方会 好。哦，这么强哦。哦，就是有这样子可以用的方法。哦，对了，那既然你分享这个，我也回赠你一个。那天说到柴胡龙母汤是跟你有关，是不是？不是啊，别人啊，那我认错人。 是我闻到那个味道，可是我发现应该是柴胡的味道，不是柴胡龙骨。 我就说其实啊，要但因为柴胡龙骨牡蛎汤，你真的要喝得很有效，你要学会怎么煮了。就是那个，你如果不用签丹的话，你是不是要用磁铁还是什么东西代替？然后。或者是说，大黄要最后这样算一下就要落下，就有一点功夫了。所以这些先不论的话，我觉得其实柴胡龙骨牡蛎汤啊，在穴道上面其实也有代替的方法，就是其实效果也还可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呢、啊、的人的手少阳三焦经啊，在这个无名指跟小指之间，当然它是沿着无名指的一条经啊。就是无名指跟小指之间靠在无名指的骨头边边这个地方，这个穴，这个穴是叫做中柱啊， 因为手上扬三焦是代表人的全身的这个磁场的末网嘛，对不对？那中储穴好像刚好就有一点对应到这个末网上面淤积到的东西，所以基本上啊，其实外国人他们搞那个针灸的那个什么情志跟什么情志会伤什么经络的那个理论的那一个学派，他们的那个疗愈法哦，根本就是在手指头这样子按着中储穴啊，然后再念他们的什么祈祷文呢、啊？就是什么啊，请帮我清洗掉我的心灵创伤什么的，就你先想起它，然后按着中储说啊，请帮我洗掉之类的。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技法哦，好像我觉得我们道家的那个后来的那种练功法里面也有类似的招数，就比如说道家有一个手印的捏，那打坐的时候那个手印的捏法哈、哦，就什么这只手什么食指还是中指什么先扣起来，然后这只手中指跟那个。跟大拇指这样掐住无名指根，其实也是刚好掐在中储穴上面。基本上哦，如果你就我这样说，不是说要你们一定要用这个什么手法哦，我只是说，其实你光是这样的手指头掐在中储穴上面调息呼吸哦，大约就会有清理情绪创伤的效果。那如果你能够有意识的把你的情绪创伤想起来，然后稍微动一个念头说。请让我洗掉，然后这样轻轻的按摩一下，其实效果是还可以的。因为柴胡龙骨牡蛎汤是很大阵仗，但是如果你的，我觉得同学你们今天开始这个中储穴啊，因为我不是，因为我最近这半年来我都比较喜欢用疗愈密码来做，所以我中储穴反而我很少用，我不太确定它的那个效果有多大。但是如果同学愿意帮我做实验的话哈，你就。找一个你日常生活中常常会被人家踩痛的按钮，你知道就随便找一个，就比如说你一听到你妈在啰嗦，你就会觉得哇受不了，对之类的，就你找一个你生活中有很容易被人家踩痛的按钮，然后呢，可能三天两天的就花一点时间用中储穴把这个按钮回想起来，然后说帮我把这按钮踩掉，就是。试试看好不好，看下礼拜有没有人有一点功效可以来讲一讲。但这我觉得这已经不是疗愈的那个手法里面最高段的啦。可是那个外国人来台湾开那个什么工作坊啊，这样学就学这样一个哦，你要交6万块。我觉得既然人家可以把它开价开到6万块，那我们就把它玩掉算了。就是。而且因为你知道就是说钱一贵哦就显得金光闪闪，所以我有认识的朋友去上那个课回来都是那种满眼那种狂信者的喜悦，就你知道吗，我学到一个很不得了的东西啊，我听啊 好白的耶， 是还有那什么大村圈对不对，这个工作坊不知道开多贵，我觉得不是就这么捏吗，如果你是捏不准的人，你上10次工作坊还是捏不准哦对不对，就是所以我就觉得哎，所以就如果同学你刚好能够看得到你人生有那么一两个按钮，那你就可以玩玩看，那至少在我觉得因为柴胡龙骨牡蛎汤哦还是需要说一点故事，就是等我慢慢把小柴胡汤啊柴胡什么汤都讲了，讲到那里的时候你已经有一些柴胡剂都玩过一两下了，你那个感觉出来了，你用起来才会有比较有快感，现在的话都是闷着头吃药哦，就是没有教育价值，所以这就中储穴我觉得在就那种是非常无害的东西，就你可以先玩玩看。那如果你说不要来治情绪创伤，这个穴是治什么的，叫板机指，听过吧，就是板机指那种，大概就是中储穴你拿个艾草条在那边暖一暖，它好的还蛮快的。那当然非常严重的要那个夜门透中储吧，就是一个针哦从无名指这里插进去，然后从肉底下穿到中储去，就一针插两穴这样子，那手上神经很多一定会很痛，所以忘了吧，你最好不要得反击指对不对，会得的人都是什么打字打太多嘛，那你不要打那么多。所以但是啊、哦，我之所以会忽然想起中储穴，是因为我一个朋友最近得反击指，然后他呢就跟我讲说他在网络上看到这个按中储穴啊非常有效，他就按了果然有效，可是刚好我那个朋友的体质、哦、 我是知道这个人，就是他过去的生病的历史是这样子，他凡是什么事情有情绪累积，他就会在工作的时候出现身体的疾病。所以他虽然他觉得他是暗中处置他的板机制，可是我因为这个朋友过去每次都是有情绪问题的时候身体会出毛病，所以我就会觉得哎，他说不定按这个中途其实不小心疗愈的是别的东西。然后呢，还有啊，上个礼拜丁助教给了我一张字条，我现在就是放胆岔题了哈，你们就认了哈，反正我放胆之后我回去会 怀着悔过的心情拼命做书哈。那这个丁助教，我怀着悔过的心情你拼命做书哈，你那个不做完的话我这里也没办法做下一步。哎，对了，上次讲到那个什么喝阴阳水，有没有人真的玩玩看？没有哈、哦，我有再玩两次啊，我玩到第二次的第二天才开始觉得有，就是有全身冒大汗啊，然后出拉一点东西出来这样子，好像一次还是不够力。然后呢，我上礼拜丁助教第一张同学单子给我、哦，就是有同学说这个我上课的时候提到说，小孩子哦，如果青春期来得太早啊，脑袋就停止发育了，这样长大比较笨之类的，所以他就有一点担心说要怎么样让小孩子哦不要青春期来得那么早。那这其实是一个大灾问，而且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难。我觉得这个首先哈，如果我们以中医的药理来讲的话，就是那种会给男人壮阳的那种补肾药类的药，如果小孩子在不需要的情况下吃了，让药性过多，那就会变成刺激他的一些内分泌，引起他的性方面的成熟，这样子有可能造成青春期的提早来。这是以中药学的角度来讲的这种 标准课本的答案。因为你想想看，像我们有一些大人吃的药啊，比如说我觉得比较代表性的药物，比如说有一个方子叫做环少丹，那个是就是有些人他年纪到了一个年纪以后，发现他的身体各个小地方都有一点开始有退化的迹象，那这样子很平均的东一点西一点的退化，那你会知道他是这个荷尔蒙已经不太活跃了，那这种时候你用环少丹这种方子就可以让他的荷尔蒙的整个内分泌的整体的机能再往上提一点。那像这样的方子是老人家的补品，但是如果是小孩子吃到这一个系统的补药的话，有的时候就会刺激他的荷尔蒙太活化，那就会比较提早青春期来啊。那可是呢，在心理层面的一个因素呢，我一再是强调，就是说如果你让小孩子长期的处在自律神经的紧张啊的状态的话，那么因为人的本性上面就是自律神经的紧张非常容易往性冲动的方向转过去，就是不是闹情绪就是性冲动，就是他总要找一个出口，那当他往性冲动那个方向转过去的时候，会连带的引起他的整个身体的性方面的荷尔蒙等等的机制开始被运动到，所以他就容易产生性早熟的问题。那可是这件事情我虽然话是这么讲哦，这也是所谓的教科书的标准答案，可是我就觉得像我妹妹小的时候她受的压力也是很大，可是她的青春期来的一点都不早，所以这可能还是跟体质跟遗传有一点关系，就是并不是一个，这绝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绝对的答案，所以万一你们家的小孩青春期来得很早，这不一定是你有罪，你听得懂吗？就是不一定是你的错，说不定他只是他的基因的排列组合刚好就是一个比较会早发育的小孩。所以如果这件事情，其实现在青春期来得早的人小学四五年级来的都有嘛，对不对？那所以就有的时候他刚好他的体质上是这样子，我不要拿这个东西哦，随随便便把罪过加到你的头上，说你的小孩子青春期来得早都是你给他太多压力，我不要讲这种话好不好，我希望这件事情的免罪要先把它免掉，因为太多变因了，你不能够说他一定是怎么样。那可是呢， 如果说以一般而言，我当然是觉得小朋友用在某一个方法去养他，会让这个小孩子一辈子比较健康一点，对不对？这当然是有可能的，比较健康，比较聪明一点。那我们如果先不谈身体上，不谈心理的层面，如果先从身体的层面讲起的话，我觉得首先，哦，这些话讲了，我觉得这些话是不是婉慧姐当年也跟我提到，对不对？其实，但是我觉得讲这些事情，你知道婆婆都不原谅你，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这样，我觉得我的人生里面观察到的哦，长得非常好的小孩，就他发育之后发育的非常优秀的小孩，他的童年常常都是有一个特征，就是瘦瘦的，像个小猴子一样，就是瘦瘦矮矮的，看起来没什么肉。然后他的什么爷爷奶奶看到就会骂他妈妈说，那小孩子怎么养到那么瘦，对不对？可是呢，小孩子的健康度不是要用他的体积大小来判定，而是要用他的精神的活力来判定的。那婉慧姐，你们家小孩精神活力够不够？很够啊，大人是不是要被折磨死了？还好了。才变好，就以前也不是精神很好的小孩。啊？奄奄一息哦，我老天爷！那像颖颖，你妈妈从前有一个同事，那个慧敏家的小孩，那个婷婷，就是那个小女孩，我记得那小女孩，她才小学，我认识她的时候是小学四年级，但那个小学四年级小女孩就小小的，像个瘦猴子一样哦，她抱我都抱得起来哎。对，就是说他，就是说那么小一个小孩其实很有力气的，那他发育之后是不是就变成一个很 比他妈妈高瘦瘦的， 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小孩子是有这个酝酿期的，就让他幼虫当久一点是很好的。 我小时候就比小芳还瘦。 你小时候比小芳还瘦，但你这是水毒肥，不值得夸耀。 还是很有力气的， 你要夸耀你们的什么性生活是不是？ 我没有意思，自己要转。 那个，所以小孩子你不要硬的把他养胖是很好的一件事。老实说，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大约的身体观哦，就是人的身体能量越强的时候，他的物质的部分越不需要那么多。简单来讲，就是十胖有九个半都是虚胖，十个胖里面有九个半都是虚胖，就人是气虚的，整个肉才会这样子鼓起来。那气很足的人通常都是瘦瘦的，所以不要硬把小孩子养成一坨东西，哦，就是瘦瘦的，像个小猴子一样。你只要确定他精神是很好的，那这样肉体层面是不错的。那但是要养出这样的小孩子，在肉体的养护上面，我觉得要注意的几个点，就是第一个，就是你能够让他睡饱吗？那现在有小孩，家里有小孩的妈妈爸爸们，我请问你哦，你们会不会早上啊，小孩子要上学啊，就不管他有没有睡饱，还是要把他挖起来，对不对？那这个就老实说，我说到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在替自己在发泄怨气哦。就是我小时候也是很努力当乖小孩的那种小孩，所以我当然不会敢对我们家大人说，你叫我起来我会生气，我还会说你一定要几点叫我起来，我要到学校去读书还怎么样。可是呢，我现在的童年回忆就觉得说啊，明明很想睡的时候，还要硬的从床上爬起来的每一天。那样的感觉还蛮不舒服的，我只能很不舒服的。那如果你每天要他经验一样这样子的一次的不舒服的话，那是一个蛮会让他就是身心受创的一个活动。而且如果我们套用到那个中国古时候啊，这个战国时代的孟子的里面讲的东西，孟子说人要养夜气啊，要养夜晚之气，就是说人在睡觉的时候啊，可能人的灵魂是到哪里去吃东西去了，那他回来的时候他是 要给他一个把灵魂吃到的能量，好像传到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这个表面意识的头脑或者是这个肉体上，就是要给他一个调和的机会。那如果他灵魂才刚回来，还没有把这个能量跟身体消化完，就把它挖起来的话，他其实基本上他自律神经一定受损，就这根本就整个内分泌都会受损就对了。所以当然如果是那个要用我们中国人的那种肉体特征来说的话，就是男人不是在睡醒的时候这个阴性器官会比较有勃起的现象吗？女人的话是乳头会比较有挺起来的现象，对不对？就是你至少要让那个人睡到这个肉体现象都已经完全平息了再起床，这才叫调和完了，他内分泌才能转完一圈。所以你太过早把这个人挖起来的话，那这个人的内分泌跟神经系统都没有转完，那这样一定会有损伤。所以养小孩我会觉得，而且你知道小孩子没有睡饱一整天的脸都臭臭的，对不对？就是你要结仇也不要这样笨嘛，对，让他睡觉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你何必在那边说你干嘛摆臭脸，妈妈跟你讲妈妈是为你好什么讲那么大声，就你看他睡饱了什么好不好他不管你了，这已经很为难，对不对？但是像那个大陆那边哦，我记得那是好像是大陆的那个炉火神写的书里面就写过这个故事哦，他的抚养讲记里面讲说他有一个朋友就自己是当医生的，那他就很疼小孩，所以就每天都让小孩睡饱，那当然小孩要睡饱的话学校也就别上了，对不对？所以那这个但这个爸爸是医生就很疼小孩，就说没关系儿子，爸爸是医生自己帮你，我们家自己开请假单，就是医生开立证明啊，就是 当医生是这样， 对，然后就让他小孩子就请假。其实这个东西啊，你不要以为很恐怖，因为以我这个人学过什么东西，我觉得记忆还算清楚。你让我回忆的话，就是小学学到的东西没什么重要的，对不对？那些什么常识、什么历史、什么地理，对不对？就那地理那个 K 死 K 活，到结果到现在是怎么样？你要去哪里观光旅行，你看那个旅游书，一定看比从前用功很多，对不对？那就是何必那种垃圾一直吃？那至于国文的话，我觉得国文的能力的好话完全操之于父母，不操之于学校。那学校你上或不上没有关系，就是你的家里面的父母本身是文学水平高的人，他跟你在对话的过程里面文学水平就会高。就像我有个小学同学，他的爸爸是作家，他小时候他爸爸家里面闲着无聊，就教他一个字一个字读《红楼梦》。他上小学以前《红楼梦》已经读完了。就是父母有这个兴趣的话，小孩子自然就很难读书，就很难读国文。那问题是现在的那个小学中学啊，国文怎么教？小学中学是用了一个非常可怕的负面心想事成大法在教国文，就他把国文当外国文教，就是要跟你讲这个字什么词性，对不对？你要认这字什么词性，什么什么什么的语感都丧失掉，他基本上就把它当做外国人教，外国话在教。所以你本来可以学得很好的国文啊，你那样经过那样教法，你就好像是坑坑巴巴像英文一样了。所以学校这些教法，那至于数学的话，你除非是要发射火箭上外太空，否则你需要学微积分吗？你需要 sin cos 吗？对不对？所以就是太多东西是其实人生没有它完全没有问题的哦，所以这个地方要先放开心胸，到最后你就会发觉说，原来哦，就是数学的能力就好到超级市场那店员找错钱你可以骂他，这样就可以了，对不对？就是差不多这种程度人生也就够用了。那国文的话，我就觉得语文能力当然是很需要的，但是这个东西真的还是有兴趣的问题。而且我对于小学中学的教育的看法就是，如果你要小孩子对国文有兴趣的话，请他直接到台大中文系去旁听。就是我觉得台大中文系的那些老师们对国文是真的很有爱，他们讲的那些课都非常的精彩，那样的课才能够挑起一个孩童的学习兴趣，因为他看到那个爱，看到那个热情。那现在那些学校的老师自己教什么垃圾自己都觉得是垃圾，就是你要小孩子在那边用功，就是等于是叫他张着眼睛被人骗一样，对不对？所以越学越笨，所以我就这阵上先看开，然后就学那个大陆的那位医生啊，就帮自己小孩子开请假单，然后就叫小孩子睡饱。然后当然一开始呢，周遭人都有一点担心，因为这小孩小学的时候就这样的，每天就睡得饱饱的来，然后就憨憨的，然后就好像什么都不会，功课也跟不上人家，然后就 大家就开始会紧张，对不对？就觉得他这个爸爸是老神在在哦。就等到这个小孩子有一天开始发育了之后，过了国中，到了高中，什么都赢别人，因为他头脑养得很肥。就他最后他长成一个比较聪明的人，这个最强，对不对？你从小这样逼呀、啊、逼呀、啊、逼呀、啊，把他逼成一个笨蛋。 比吃一多散有用。 对，就是不要如此，就是要让他睡觉补脑。但是不用要求他一定要长高长大，因为这种事情是青春期以后的事情。就说你青春期以后，如果你要学转骨汤怎么开，我马上可以教你，太简单了。所以就是那个青春期以后要做的事情，青春期以后再做。那之前的事情，睡饱是一定要的。然后呢，还有一件事，就是要让小孩尽情挑食，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要让小孩尽情挑食，包括不可以要求小孩照三餐的时间吃饭，就他不想吃，他二十四小时不吃一口饭，都让他这样子。然后他想吃了，今天要吃八个麦当劳，也让他吃。然后三个礼拜没有吃到一点素菜，说我今天就是不想吃白菜。三个礼拜没有吃到一根菜，只要他不要满口都喷血，就维他命 C 不够，身体崩解了。只要没有这个现象出来，你维他命 C 也不用给他，因为维他命 C 真的缺乏的时候，人体的组织会崩坏，所以一定会看到一张开嘴满嘴就是牙龈又流着血。就是如果没有这现象，维他命 C 够，就他身体里面留得住维他命 C， 不用给他。就是，所以就放胆让他挑食。因为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这个课啊，我等于是在教各位已经社会化的人重新学会怎么叫挑食。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们地球上现在已经有太多的例证，太多身体非常好的人是极端挑食的人，所以你就会知道原来每一个人需要的营养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个营养学家认为的那一套其实不见得是真相。然后我们现在之前不是有讲到五运六气，对不对？那你是不是我们可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可以经验到一件事，就是其实每一段不同的气配合我们这个人不同的体质，我们需要的食物都不太一样，对不对？那小孩子在这种事情上面对于他自己的本能其实是比我们更加敏感的，所以他这一段时间他不需要水果，他就不需要水果，他这段时间他只需要吃麦当劳，他就只吃麦当劳。但你知道有一些有精神压力的小孩靠着暴饮暴食来平衡压力，乃至于变成肥猪，这是另外算，好不好？那是精神压力的问题。但如果他本身是一个精神很好然后很快乐的小孩，那偏食就让他尽可能的偏吧。就你不要说吃肉没有维他命 C， 其实什么东西里面什么营养都有一点，其实人哦，只要就是到最后什么都会吃得到就对了，就根本不需要紧张这种事情。那而且什么丁柱叫什么？最近说什么？有什么又有什么新的报告说什么吃什么维他命会得什么病啊？是什么什么报告？哈？ 哦，没有，没有，就是常常吃摄取什么维他命什么什么 C D E 之类的，寿命什么会减少多少？ 就什么维他命这个什么什么每天吃维他命寿命会减短？就我们人真的这么废哈？多吃两颗维他命就会短命了？不过我要说的是啊，就像我自己的原则是，任何所谓补身的营养类的东西哈，我尽可能让自己就是一个礼拜有沾到一次顶多。就是说如果我身体需要这个维他命，对不对？有含有这个维他命的食物，我大概一个礼拜会碰一次，就吃那么一口，我让身体认得一下是这个东西哦。那你如果需要的话自己去找，就是它可以从各种原料里面去找到那个东西，就让他认得一下就好了，就是不需要天天吃的。就你天天吃会把身体惯的都懒掉了，就他自己不会去找食物了。所以就是说小孩子的偏食我是觉得非常可以原谅，而且我在意见上面来讲是非常支持的。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小孩子甚至他的底子是很怪的，就像有一些小孩子他天生就是微微的对牛奶敏感的体质，那结果呢，他的爸爸妈妈觉得每天喝一杯牛奶对身体好，有钙有蛋白质，然后喝了之后每天给小孩子喝一杯牛奶，他长大以后身体变得非常不好，而且根本就长不高。然后他爸妈就觉得很奇怪，说怎么会每天灌一大杯牛奶下去了还长那么矮冬瓜。那后来他们有医生看了之后才跟他讲说，你小孩根本是对牛奶在过敏，所以你越喝牛奶身体就越把能量花在不对的地方，然后就反而长不高了。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不要说逃避食物的风险哦，我觉得逃避责任比较要紧吧。就小孩长不高，到时候说都是你害的，那干脆让他随便吃，他怎么再不高也是他自己害的。所以这个，我就觉得，而且因为我自己哈过的生活是那种一般人会觉得营养素极端缺乏的人生，就是我因为我很可能会连续半个多月忘了吃的一口水果，那甚至半个多月忘了吃一口青菜都有可能。那你说维他命 C 呢？我说不知道哎，好像刚好也不觉得缺，所以我自己就我可以用我自己的经验，我可以告，就是像或者小芳助教也是这样啊，就用我跟助教的经验，我可以说，就是我们以为哦，天天需要的维他命哦，或者什么东西哦，其实很奇怪，就是你长年累月的没有吃到，人也是好好的，就是该就是照理说缺维他命 C 会有什么什么症状，缺维他命 B 会有什么什么症状，就是这些症状该有的症状我都会知道，就是如果发生这症状我也去补充一点啊，可是就硬着跟他拼了就都不吃，然后就也没有哎。所以现在大家很谨慎说，哎呀每天要吃一点这个什么，要补充什么，要补充什么，我就觉得说，我觉得其实哦，你只要把你的身体训练到非常贪婪哦，什么营养素它都收着不放掉，你很久都不用吃也没关系。因为维他命 C 到底不是拿来当柴烧的东西啊，就像骨质这种东西怎么会要补充钙呢？就因为人在活动的时候不是烧钙，人是在烧碳水化合物，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不需要补充的，就它放在那就放在那，你不要流失就没事了。所以就是只要让身体变成一个很小气的身体就好了，是不是？所以不需要在这个事情上面每天面乱吃一堆那种补充营养的东西哦，其实这反而是对身体造成负担，就身体要代谢那些营养品造成的消耗反而害你短命了。我不要说那些东西有毒好不好，就是它消化跟代谢是要花力气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在养小孩的时候也要注意。还有就是三餐不要叫他照我们大人的规矩吃，就你爱吃就给你一口，不爱吃拉倒。就是我觉得小孩子的能量一大半来自于睡觉，不是来自于吃饭，所以随他有觉睡就好了，不吃饭就睡觉就好了，就因为他饿了他自然会跟你要东西吃，那不饿的话他就不要，这样就可以了。就让我觉得人哦，从小学会跟自己的身体有一个很诚实的沟通是很要紧的，这样子的话有一天他不舒服他马上知道身体不对劲，有那个警觉性是很重要的。你什么都这样子照规章来处理哦，他身体笨掉了反而到时候得不偿失。所以这个是以肉体的保养上面，就是睡觉跟饮食的这个自由啊，要给他。但是我讲这个话，你们觉得我在讲风凉话？就今天的话，你这些小孩子今天说要睡到饱，不要去上学，你撑得住吗？啊，撑得住吗？我当然我个人的意见是说啊，撑不住自有学校老师料理他，因为我觉得学校功课啊是学校老师教的。所以学校老师负责收摊，就大人不用捞过节，就是大人要负责的是小孩的衣食起居、个性快不快乐等等问题。那这个功课，那学校老师自己丢出来垃圾，让他自己吃回去，就是就觉得，因为我的人生就觉得说，人真的要学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才会很开心，而且学得好。没有兴趣的东西，你再塞也没有办法，所以就会觉得，哎，学校这些就放他过了，就是什么功课，因为在这个社会上面哦，容易活的绝不是那种全能型的人。就像是我从前的在交通大学大学同学哦，很久很久聚一次之后，我们事隔20年反省，才发现有件事很奇怪，就是那个时候在学校里面哦，功课每一科都很好的那种。就是在学校是在班上是头几名的那种，结果反而到了30-40岁的时候好像不太开心，然后人生也没有什么他自己会觉得很棒的成就，那就是自己会很快乐的成就感。那反而是我们当年那些功课比较不好的那些，就是有兴趣就这几样其他都很烂的那种，好像反而能够在社会上站得稳一点。就原来就是说你什么都很强的人就是变成万用员工，你知道哪里都可以用，哪里也可以不用，对不对？就是你变成没有特质了。但是这是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你必须要有你的就是很冷门的特质，对不对？才能在业界站得住脚嘛。 如果你要说我的话，我就觉得啊，我做这一块反正很好，也没什么别人做，我这业界都没有什么敌人，就是再不要再讲人坏话了，反正就是没什么敌人。那就觉得反正这样的生意就很好做嘛，啊，就是这边开一家牛肉面店，方圆五十里内没有另外一家，就这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才能有一点偏调，其实还蛮幸福的。我自己是这种感觉。所以你让他每一科都很好，我不知道干什么。因为到时候就是庸才而已啊，这是。然后，那这个部分呢是只是讲到身体层面的。我、哦、今天岔题真的岔得太勇敢了，已经我觉得很过分了。我是要教回伤寒论的，大家请说。你给他吃看看，你给他吃看看。我觉得这东西退一步来讲的话，就是说要看因果。就是说他会不会是他的身心有一些精神的紧张，乃至于他要吃那种有这种快感的食物来平衡那个。所以我就觉得再退一步讲，就要谈到心理层面的问题了。就是因为像我们大人，我如果在教大人的话，我一定很单纯，就自律神经头三大杀手，你不要犯到就没事了。就教大人这样是很单纯的一个可以说很简单的答案，那你做不做得到你就另外自己看就好了嘛。可是以小孩子来讲的话，我觉得因为小孩子的人生还是在大人的互动之下形成的，所以在小孩子身上来讲的话，这件事情有几个面向是要留意的。就是首先你的小孩在你面前的时候，是不是情绪跟表情最丰富的时候，还是他在你面前是秘密最多的时候？也就是说，我觉得最厉害的父母就是他小孩子有秘密会先让爸爸妈妈知道，有心事会先讲给你听，然后心情不好会告诉你，他开心会告诉你他的开心是什么。就他的情绪在你面前如果是完全透明的，那我就觉得你是最厉害的父母。可是这样的父母我们有生之年谁有遇到过？遇到过举手我看好不好。有哈、哦，哦，那还是很不错。就是你心事是第一个跟他讲，只有跟你妈，那这样够好了，够好了。就是然后你有情绪告诉他，我现在在生你的气或怎么样。我觉得我现在是真的是练到四十几岁我才跟我妈说，妈讲不行不行，我现在生你的气，我现在才能这样讲。我小时候是做不到的，就是都憋到。可是各位同学想起自己的人生，你也可以记得你憋到的时候什么感觉，对不对？就觉得讲他也不会懂，讲他要啰嗦别的事情，对不对？讲他又会顾左右而言他，是不是？就觉得不要讲算了，是不是？所以就变成见到爸爸妈妈的时候，你的表情就会比较收敛，然后有些事情就觉得不要告诉他，省得麻烦，是不是？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子在你面前是一个有秘密或者有情绪不会表现，或者是他会在你面前扮演一个乖孩子的话，其实只这一件事他的自律神经就已经很受伤了。但是问题是我现在丢出这句话，我觉得是给各位如果有当父母的人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太高的标准。因为你要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基本上是很需要功夫的，对不对？如果我们跟小孩子的关系已经变成他见到你有秘密，他其实就一直就有秘密了。所以你今天要如何能够解放彼此的心灵，这是非常有难度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讲的也是有一点打高空的嫌疑。然后另外就是除了他情绪什么事情都会先告诉你，因为我真的有认识朋友，他的小孩子是有秘密先跟爸妈讲，有情绪先跟爸爸妈妈讲的，哦，是有的哦。所以这不是人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好像偏少一点，对不对？那另外呢，在精神层面还有另外第二个点，其实这个东西也包括在跟那个让他随便吃随便睡这件事情有关系，就是你能不能不要替小孩子做决定。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因为你知道父母有的时候真的很讨厌，就是你比如说哈，你会问说小孩子啊，你说你现在想吃什么，你今天想吃什么啊，他说我早上想要吃什么，你们比较会报警。就是我早上想要吃咸酥鸡，对啊。然后呢，然后你就会说不要啦，吃咸酥鸡不好啦，妈妈跟你讲你早上应该吃豆浆啊什么的。就说你又问他，他又把他意见勾出来，然后把他否定掉，这种最可恶，就耍小孩，对不对？欺骗人家感情，就大明大方之后再全面否定。 这是最可恶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有小孩子说什么，他想要去学，他看人家弹吉他很帅，说要弹吉他，那你就说弹吉他不好啊。其实你是觉得吉他买一个他一定玩完又不玩了，就觉得很混账，对不对？然后就觉得说啊，那这个啊不要啦，我妈妈帮你报才艺班啦，我们去学游泳啦之类，对不对？就一天到晚在凹他凹他凹他。那各位同学，你能不能记得你的人生哈？如果遇到某一个长辈类的权威角色啊？就当你想做什么，他硬是不准你做，然后叫你做别的事，你有多不高兴？能不能记得？那你的小孩子就会为这件事情跟你一辈子都有仇了。所以这种仇不值得结。我是觉得什么仇都可以结，这个仇最不值得。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不结这种仇的人，人生有多爽。像我外婆就是这件事情上非常聪明，因为她小的时候她自己也是要做什么就做决定，不听爸爸妈妈话的。就他那个是新时代少女啊，就是90年前的新时代少女，就是，那我外婆她自己本人就是这种自己决定事情的人，所以她有小孩以后，她就不对她的小孩做任何的，她会照顾她小孩给他们吃或怎么样，就是该照顾都会照顾，但是唯有她的小孩子要干嘛这件事，她没有意见。就是你要出去交什么朋友啊，到哪里去玩啊，或怎么样，他这些都没有意见，就一句啰嗦的话都没有讲。然后呢，我的妈妈呀、阿姨呀、舅舅长大以后，当然你也可以说我有我的舅舅或者阿姨，他们自己的生活也有他们自己的问题，可能甚至不是一个过得很快乐的人哦，说不定是一个人生很痛苦的人。可是呢，他们对我外婆都是完全一样的好的不得了。简单来讲，就是我外婆没有跟他们结仇。你知道吗？就是原来啊，就是如果拿我外婆当做一个参考体的话，你就会看到别的家庭，就像丁助教他们大学同学有一个孩子，就是什么事情他妈妈都替他做决定。然后那个孩子啊，那个我从前到他们大学去兼课过一个学期，然后我看到那个孩子，我有点吓到。就是你知道吗？一个小孩子如果他什么事情就是大人硬的替他做决定啊，他长大之后会形成一个很奇怪的个性，就是什么事都是你的错，就他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因为他会觉得他是他父母的决定的受害者，所以他变成跟任何人相处的时候，他都会表现像个奴才一样，让你替他做决定，然后做决定如果出的事都是你的错，就永远在责怪你的一个人。那所以如果你对你的小孩子意见啰里吧嗦太多的话，我就说他公，我也不要说完全让他自由，但是公平起见，50-50，好不好？就是说，遇到事情你们意见不合的时候，就丢铜板决定，就不要讲道理。小孩子没有道理可以讲的，就人要过了22岁以后才能讲道理，脑子还没有长到可以讲道理，硬跟他讲道理会提早发育，变成青春期就要来变笨。就是儿童不可以逻辑思考的，就基本上那是属于本能领域的生物，所以不像我。有一个朋友的太太就很好玩，每次就小孩子才3岁哦，就跟他讲，妈妈跟你讲哦，人应该怎么样哦，我就说你为什么跟孙小孩讲什么道理，就道理是20岁以后再讲的，因为人的逻辑的脑是非常晚完成的，人的逻辑的脑在完成之前是没有办法讲道理的。所以简单来讲，小时候只要做文学的教育跟体育的教育就好了，就数学的教育是很晚都没有问题的，就是你提早让小孩子学什么代数啦，学什么三角函数啦，其实对他的脑子是一种伤害，因为会刺激他身体异常的发育，就是不需要发育的东西提早发育了，这样不好。所以就是像很多很多逻辑的东西，数学的东西，其实都是我们很晚才自然而然形成的，太早的话你要讲逻辑也讲不了。所以一个是我觉得比较要紧的是，当我们跟小孩子有意见不合的点出现的时候，就不会，不要沟通，因为大家各自有各自的道理，加上有代沟，所以完全不要沟通，不会就好，就大家做虔诚的心中有神的人不好吗？对不对？就不会，再也不要沟通，再也不要熬，再也不要辩论了。就大家都习惯吧，不会事情就很简单，因为不是依你就是依我嘛，对不对？总有一个人会开心嘛。那如果每次把不会都是你赢的话，那代表上帝站在你这边，小孩子也不敢啰嗦，是不是？ 为像我跟助教之间什么事情都不商量的，都丢铜板的，对不对？助教开会啊，都盯助教铜板拿出来，对，都是这样嘛，就是何必去多哩哩八嗦这种事情？因为我觉得我跟助教都已经很了解一件事，就我们的头脑不是全知全能的头脑，什么事情哦，百密一疏，再怎么想也会有错，所以干脆丢铜板，什么都不想，就因为你没有花力气，所以就算结果坏了，你也不会恨谁，对。所以就是就力就能省则省，但是因为我觉得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像我那个丁助教那个大学同学，我看到那个人真是觉得这人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互动，因为你永远会觉得他把他全部人生的重担都丢在你头上，就他永远要推卸责任给你，你一句话他就觉得都是你的错了。所以但是你这样的人就是大人很霸道的剥夺小孩的决定权制造出来的。所以就是要，甚至我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今天扪心自问哦，我们对我们的父母还有恨，就是还有情绪，你难道不能够想起来你那个情绪会多多少少有一点都是因为听了你的话我才被陷害成这样吗？对不对？就是因为你听了他的话，所以你就得怪他了。所以像我外婆就好聪明哦，她儿子女儿再不幸都对她很好，因为她没有叫儿子女儿听过她的话，所以她儿子女儿找不到恨她的点。所以我这东西真的已经不关心到小孩的身心健康了，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就是说做人聪明一点，不要把这个业障背上身啊，好，因为你真的跟他啰里吧嗦替他做决定，撸了这个凹了那个的话，到时候吃亏的是自己啊。我都不要你为小孩着想了，因为我为什么不要你为小孩着想？因为我的理由，我的逻辑非常的单纯，就是小孩子不听话怎么办？这件事情，这个问题，一万个不同的父母来问我，我都只有一个答案，就是如果你真的活得比你的小孩快乐，他就会听话。就是你的人生比你小孩子要痛苦，要不幸，要烦恼多，他看着你这么烂的一个人给他意见，他敢接受吗？接受的话他是疯子，对不对？就是你都活得比他痛苦，你给的意见他敢听吗？太恐怖了，就听你的话还得了？对，所以就你没有活得比他快乐以前，你怎么能给他意见？对不对？就像如果我们在我们的朋友里面有一个人，他什么婚姻不幸啊，什么家里面有很多问题啊，就满成天从早到晚都是烦恼啊，他给你一堆意见，你想听吗？对不对？主要是快乐的水平太低了，才会变成没有人要听你的话。所以有种的父母绝不是在想我小孩我怎么办，我这么担心我怎么办，小孩才会乖，才会听话，才会向善。你完全不要想这些事，你只要想你有多不快乐。你快乐了他们就会听你的话，你不快乐什么都没有用。好，这是最基本的逻辑。那现在青春期的事情已经讲完了，那我也必须要下课一下。那我问你哦，青春期以后的事情你们要学？我今天原来还想岔题教你们那个转骨汤之类的东西，有没有人想先学？ 有 哈。 好，那我下堂课我还继续岔题，赶快转骨汤教完，我就回到那个伤寒论啊，就我课再插下去也不好。丁助教，你有没有办法立刻用手机上网，你抄一个标准的环绍丹的药物比例在黑板给同学？ 我已经查在电脑上。 OK， 哎呦这么乖啊，我都没叫你查就查好了。 哎呀， 好像助教太强了，显得我无能。 别问我，我不会。